Oh, Все во мне нас бежит, вот и все.

Oh, Hey! Thank you. Oh, Amen. 天的歌舞剧场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